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第三章，第三章只有五节经文，请你翻看你的圣经。何西阿书，何西阿书是旧约还是新约？孩子们，何西阿书第三章只有五节经文，请聆听上帝的话语。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或这句话，这一节直接翻译是，耶和华对我说，你去爱一个女人，就是被另一个伴侣所爱的，就是正在犯奸淫的，就如我爱以色列的儿女，他们转向别神，喜爱葡萄饼。第二节，我用银子15舍客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领首，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上帝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爱我们，你的爱是很久的，你的爱是不变的。我们也必须说，你爱我们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没有理由的，但却不是盲目的爱。你爱我们，你总是爱我们，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在宣告这经文之中，帮助你的圣徒看到我们所蒙的爱是何等的爱。为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在何西阿书里面，先知何西阿的婚姻象征以色列人和耶和华之间的关系，淫乱也形容以色列人在这关系中属灵的光景。虽然以色列人对耶和华上帝不忠实，撇弃那曾经主动拯救他们的上帝，但是上帝并没有抛弃以色列人。耶和华在经文中可以看得出来，会有所控诉，有定罪，有惩戒，但是他总是最终挽回他所爱的子民。这个定罪挽回模式重复出现在何西阿书里面，这个模式也凸显，虽然以色列人没有全心全意全力爱耶和华他们的上帝，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却从来没有停止爱以色列人。在第二章，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对他子民以色列的爱，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这个爱是如何实体具体的运作。我们其实无法用人的理由来解释起初上帝为什么就定义爱以色列人，我们顶多只能说耶和华就是利益要爱以色列人。就如我们说实在无法按照正常的逻辑来理解上帝怎么能够要求一个人去爱一个淫妇，娶她为妻子，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上帝对他子民的爱是有一定的过程的，也朝着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运行。这个爱或许有一个不可言喻的起头，但是这个爱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的是要叫上帝的子民认识我，认识耶和华，叫那素不蒙怜悯的蒙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也必说，你是我的上帝。换句话说，上帝爱他儿女，上帝爱以色列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以色列人他的儿女认识他，也爱他。何西阿书特别逼使我们认知上帝的爱与我们人的爱是多么的不同。 与上帝的爱相较之下，我们的爱顶多不过是儿女情怀，男欢女爱。我们以为真爱必然不可能有心机，也不能有什么最终的目的，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太高尚了，我们的爱不能被私下的动机所污染。我们以为爱一个人就要给他自由，不能给他限制，要给他空间，让他能够做自己。我们以为最崇高的爱就是那一味接纳不求回报那种爱，我们甚至会要求上帝用这样子的爱来爱我们。因此天父会不时写信给现代的基督徒，然后现代基督徒会把天父写给他的信分享在脸书上面。或许你也收过天父写给你的这一封信，这封信会说，孩子你很棒，我要你尽情发挥，去吧，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我会成全你，而且我总是会在这里等着你，我就是爱这样的你，你不要改变。这就是会写信给现代人的罗曼蒂克的上帝，荷西阿书的耶和华上帝，没有这样子的浪漫。荷西阿上帝的爱有所期待，有所要求，有其规范，也有明确的目标。他也不任凭他所爱的人就活出自我吧。他对荷西阿说，先知在此转用第一人称，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这个就回应荷西阿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初次对荷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就是说，起初你要去，现在你要再去。而耶和华总是对他的先知说，你去。他曾经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但是他凭什么要求荷西阿再去？一次还不够吗？荷西阿的婚姻象征刚提到以色列人和耶和华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不只是一个象征，他的婚姻不只是个 metaphor， 不只是个隐喻，而是先知他自己必须有血有肉，有血有泪，真真实实所经历的。先知不仅要宣告上帝的旨意，上帝要先知确实的体验上帝他自己的心意，这就是荷西阿书独特的地方，这就是荷西阿书的重点，不是吗？先知荷西阿要娶一个淫妇为妻，好叫先知和听到先知话的人，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你我，好叫我们不仅要听到上帝的话语，更要真实的体验，具体的认识上帝的心，好叫我们以上帝的心为心。所以借着荷西阿这一个人的经历，上帝要我们明白，明白什么？爱那本不可爱的，拯救那本来就不配得拯救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样的爱是有痛苦代价的。你荷西阿要再去爱，你要刻苦铭心的、切切实实的体会这样的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弟兄姐妹，其实重点就是2800多年前有一个人在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他听到上帝对他说他最不希望听到的话，你再去。何必这么辛苦？为什么要再去？为什么不能对我说，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先知都听从耶和华说的你去。哎， 约拿没有听从。而我们也可以理解约拿为什么没有听从耶和华说的你去，因为他不要尼尼微人，他不要外邦人，他不要以色列的仇敌，他们也领受上帝的恩慈、怜悯、丰盛的慈爱。换句话说，先知约拿拒绝去尼尼微，因为他拒绝爱他的仇敌。爱仇敌很辛苦，爱仇敌会需要付上代价，他必须要走很多天的路到尼尼微大城去。So, 弟兄姐妹，你觉得爱仇敌比较难，还是爱自己的妻子或丈夫比较难？哦，这是什么问题？这是 OK， 让我用另外一种方法问：你认为爱仇敌比较难，还是那正在背弃你、犯奸淫、爱另外一个人的你的妻子或丈夫比较难？所以耶和华对何西阿说，你再去爱爱谁？和合本的翻译，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原文是你去爱一个女人。哪个女人？你去爱一个女人，就是被另一个男人或者伴侣或者情人所爱的，就是正在犯奸淫的那个女人。所以有两个事实定义这女人的身份，就是她被另外一个人，不是她的丈夫所爱，而她正在犯奸淫，也就是说她爱的不是她的丈夫。犯奸淫这个字眼是第一次在此在何西阿书出现，从和合本你看不出来，但是这个字有别于第一章第二节的淫妇之淫乱。第一章的淫妇是从事各种淫乱的女人，第三章的这个女人是正在犯奸淫罪的妇人，也就是说这女人是某一个人的妻子，因为定义上只有妻子或丈夫才可能犯奸淫。所以第一章的淫妇和第三章的犯奸淫的女人指的是同一个女人吗？或者这位犯奸淫的女人是谁的妻子？多数的学者认为就这不是指别人，而就是指何西阿的妻子歌篾。上帝要何西阿再去爱那正在背叛他的妻子歌篾。从上文下文看来，这是最合理的解释。如果何西阿的婚姻反映耶和华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而耶和华上帝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的不忠实就撇弃他们，也没有因为他们属灵上的奸淫就再去找另外一群人来做自己的子民，那么他也就没有要求何西阿再去爱另外一个女人，而是命令先知你再去爱爱那本来是淫妇的，后来你娶来作为妻子，你与他一同生下三个儿女，但现在他爱别人不爱你的那一个正在犯奸淫的女人，你的妻子歌篾，你再去爱她。先知没有给我们太多他个人的细节，他用就从中文都可以看得出来，用很简单，用平铺直述，几乎不带情感的字句来叙述耶和华对他所下达的命令。但是这个你再去肯定比第一次的你去要困难多了。你要爱一个淫乱的女人已经不容易了，要再爱一个正在犯奸淫，不是偶尔偷腥正在犯奸淫的妻子，这强人所难，这不合理，这在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你再去爱这女人就表示你不能忘记过去，你要重新拨开那旧的伤痕，你没有办法回避你的妻子被别人所爱，现在正在对你犯奸淫的这个事实。爱这个字在何西阿书三章第一节一共出现四次，上帝命令何西阿要再去爱一个女人， 而这女人有别人所爱。耶和华爱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爱葡萄饼。所以我们可以说爱是这节经文的主题，因此何西阿书三章一节这节经文也对我们提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怎么能够命令一个人去爱另外一个人？且不论这人是淫妇还是犯奸淫的女人，也就是说，爱怎么可能是命令？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是什么样的爱？这是真爱吗？爱怎么能是命令？哦，对，对上帝儿女来说，真正的爱总是命令，不是吗？以色列人被命令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们的主也命令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这弟兄姐妹，这不是给我们参考的标准，这是命令。你们要如此爱，因为这就是爱。改革中的先贤们用十诫来诠释爱，前四个诫命教导我们要如何爱上帝，后六个诫命教导我们要如何爱我们的邻舍，爱他人。但你明白，这并不是改革中的特色，而是我们主他自己的教导。他说，你们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命令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其实对罪人来说，如果爱不是命令，我们真的就不知道何为真爱，也不了解如何真的爱。我们不爱也不会爱，也总爱错对象。爱是命令，因为爱就是主他自己对我们的心意。但是我们往往没有认真看待这个命令，因为我们会忽略上帝他自己是多么认真看待这个命令。所以我们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我们彼此相爱，就应当为彼此舍命，因为上帝的儿子先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弟兄姐妹，你看出来上帝是多么在意我们爱，他多么在意我们要爱他，也要彼此相爱。他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他是如此的爱世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 Why? 为什么？好叫我们爱。上帝当然应该命令我们爱，这个命令不外乎就是提醒我们的身份，我们既然是蒙他所爱的人，也就必然爱。而且上帝不止命令我们爱，他也告诉我们要如何爱。耶和华对何西阿说，你再去爱。在这个最不合理的命令背后有一个理由，你再去爱，就如耶和华爱那转向别的神、爱葡萄饼的以色列儿女。这个我们可以说就是真爱，这个就是耶和华他自己所提供真爱的典范。你再去爱那最不可爱的女人，正如我一直都爱那些最不值得爱也最不可爱的以色列儿女。就如被别的男人所爱以及犯奸淫，定义何西阿的妻子割灭，转向别的神爱葡萄饼，也就定义上帝的儿女以色列人。学者其实不太确定葡萄饼在这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可能是代表在偶像崇拜仪式之中所用的食物，或者 这葡萄饼正好凸显以色列人所爱之荒唐。或许这句话不需要多加解释，因为这句话之荒谬就自我解释。以色列人他们可以爱任何东西，上帝也命令他们要全心全意爱耶和华主他们的上帝，但是他们爱的是哇，葡萄饼，葡萄饼。I don't know， 有些人喜欢吃葡萄，我觉得葡萄饼，我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吗？他们爱葡萄饼，然而耶和华爱他们。然而耶和华爱他们，就此何西阿书比圣经其他的书更露骨的表达上帝真爱这样子爱的代价和痛苦。爱这样子的以色列人，爱葡萄饼的以色列人，绝非简单的事。耶和华爱以色列人，不表示他忽略以色列人的不忠实。就如何西阿要再爱割灭，就不可能忽略割灭正在犯奸淫。这也表示上帝他没有什么情人眼中出西施。他看到，他也在意他所爱的人的缺陷，他们的软弱，他们的罪过。上帝没有盲目的爱，上帝明白他所爱的人是不可爱的人。这样子的爱绝非简单之事。我们都明白上帝就是爱，但是我们不习惯思想上帝爱这样的人需要付上痛苦的代价。我们不习惯这样子思想，或许心腹的弟兄姐妹神学都已经太好了，因为我们明白全然丰盛自足的上帝不需要也不可能付上任何代价。我们也了解全然福乐的上帝不可能经历痛苦。 So 什么是上帝爱痛苦的代价？well, 这都没有错，但是好的神学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从来不与上帝他自己在圣经里面的拟人化言语有所冲突。若我们可以理解什么是不要叫圣灵担忧，那么我们就应该有架构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上帝真爱有其痛苦代价。什么是上帝真爱的痛苦代价？我想这就是何西阿书这么特别的重点。耶和华命令何西阿再去爱，这表示何西阿当时已经不再爱割灭。然而耶和华上帝他自己从来就没有止息爱他所爱的人，他在其他地方说，我是以永远的爱爱你。这什么意思？这代表是的，耶和华会试炼他所爱的儿女，会堵住他们的道路，会夺去他们所爱的，会惩戒他们，但是他从来就没有停止爱他们。这对蒙他所爱的人来说是极大的安慰，因为这代表我们不需要，我们也不能赚取上帝的爱。这代表既然上帝的爱从来就不是我们所赚取的，也就不是我们可失去的。这代表既然上帝没有因为我很可爱而爱我，他也就不会因为我不可爱而不爱我。这代表蒙上帝所爱的人或许会不忠实，会犯奸淫，会拜偶像，会爱葡萄饼，会很不可爱，但是没有任何事可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等一等，高阿丹，你们中间神学好的人会说，高阿丹，你刚刚讲的话是不是在教反律法主义？ you know, 反律法主义，就是那种坊间流传天父写给你们一封信的那种神学。孩子，你要做什么我并不在意，你做什么我都 A-OK， 没问题的，我永远爱你，是这样子吗？上帝永远的爱表示上帝并不在意我们的作为吗？我要断乎不可，来，保罗说断乎不可，但是我们也不需要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只要看何西阿书第三章就可以看得出来，上帝的爱不是叫人放肆的爱。我们若以为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永远不变之爱是人犯罪好叫恩典显多的借口，我们的神学就不够好，我们也没有仔细的读圣经，我们也就不明白上帝的爱是如何具体的运作在他所爱的人身上。我们人爱的对象总是那可爱的，但是上帝的爱却不同。上帝爱那本不可爱也不值得他爱的，他却利益凡蒙他所爱的，他也必叫他们变成可爱的。或者就是有人说，上帝爱那不可爱的，上帝也叫那不可爱的变成可爱的，或蒙他爱的人，上帝会在他身上创造可喜悦的。这不外乎就是说，上帝在意他所爱的人，因此他有所要求；上帝他在乎，因此他有所规范；上帝他爱，因此他要求他所爱的人要有所回应。上帝的爱不变，但是蒙上帝所爱的人必然有所改变。这无非就是用另外一种套用使徒保罗的说法，蒙爱的人必然也是在基督里的新创造。这样子的爱是极其昂贵的，是需要具体付上代价的。何西阿再去爱割灭，就必须赎回属于别人的割灭。我用银子15舍客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在出埃及记里面，那边有提到，在第21章，一个奴隶的身价是30舍客勒，所以银子15舍客勒、大麦一赫梅尔半，可能表示何西阿他没有足够的银子现金买回割面，必须用大麦凑足，要赎回他的款项。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你看出来这是什么？这是要求。你再去爱，你怎么爱，你对他提出要求。真爱并非没有要求，也没有就让割灭他尽情的做自己吧。若真爱有其代价，那么真爱也必有其期待和规范。而说实在的，你付上的代价越高，其实你爱的也越多，你的期待也越高，不是吗？如果我不是说我有，如果我花54500块去买一个 iPhone， 我想我会很爱这只手机，我会超爱它的，然后我会对他有一定的期待，他不只要能够帮我打电话，每天早上帮我做一顿早餐，也许。所以没有期待的爱，就是你根本就不需要付上代价，没有价值的爱，是虚妄的爱。对我们来说，如果对我们来说是如此，对上帝来说更应当是如此。何况上帝的要求是要叫人得益处，叫人成为可爱的。何西阿要去再爱割灭，割灭也必须学习如何再做一位可爱的妻子，就如以色列人需要重新学习如何做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领袖，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所以这里提到的 以色列人的君王，他们的献祭，他们的祭祀，祭司身上穿的以服的这些东西，都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也就是这些东西叫他们与其他的人民有所分别。但是他们的君王并不忠实，他们在献祭中又掺杂了偶像崇拜，所以上帝就夺去这些本来赐给他们叫他们有别于其他人的东西。上帝以永远不爱的永远不变的爱爱他自己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不变的爱在时空中有具体运行的过程，这过程会叫以色列人不好受，这过程会叫骄傲的人谦卑，叫自己自足自满的人认知自己什么都没有，叫依靠偶像的人自己真的明白自己真是可怜，这个过程会叫人不舒服，但他也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叫上帝子民一心归向上帝，全心爱耶和华。先知何西阿的时代正是北国，之前有提到北国以色列人以色列国兴旺的时代，所以当时听到先知话语的以色列人，有谁想得到北国以色列再过不到30年就要亡国，整个以色列民族在不到200年之内就要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领袖，无祭司，以色列人要被放逐到巴比伦。为什么？为要叫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子女归回寻求他们的上帝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这就是真爱运作的方式，夺走你手中一切的，把你赶出那应许之地，我要叫那犯奸淫的淫妇归回丈夫，叫那归向别神的以色列人归回寻求他的上帝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这大卫王必然是指大卫的后裔，就是将来要来的受膏者弥赛亚基督，在末后的日子，他们就是以色列的子女，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或他们必战战兢兢发抖的归向耶和华以及归向他的恩惠。在此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上帝真爱运作最终的目的，上帝的爱是有目的的，要塑造那些本来不可爱的成为在上帝眼中可爱的。耶和华喜悦喜爱什么人，什么人是在他眼中可喜悦的，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以色列北国最终没有归回耶和华上帝，也没有寻求耶和华他们的上帝，这整个国家到最后就灭亡了。这是说上帝的应许没有实现吗？还是先知的预言落空？或者这是说在那末后的日子，什么日子？在那末后的日子，凡归回寻求耶和华上帝和大卫后裔的人，凡战战兢兢归向耶和华以及他恩惠的人，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就是真以色列人。弟兄姐妹，你看上帝他是如何以永远不变的爱爱属于他的人。所以后来使徒保罗会解释先知何西阿的预言，要解释这个预言要如何实现，在末后的日子，在末后的日子就是时候满足的日子，就是上帝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的日子。 为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回来，叫我们得着儿女的名分。我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叫那恕不蒙怜悯的蒙怜悯，叫那本非上帝子民的，在末后的日子会听到上帝对他说，你是我的子民。听到这话的人也必回应，你是我的上帝。弟兄姐妹看啊，上帝那永恒不变的爱是如何爱他的子民。这原来对以色列国以色列人民的应许，2800年后实现在我们身上。这个应许如何实现在我们身上？先知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回他的妻子歌篾，这也许就是先知所有的家当。这就是先知去再去爱他妻子歌篾所需要付上的代价。或许歌篾会想，真的吗？你真的愿意为我这个人，我淫妇犯奸淫的妇人，你真的愿意为我付上这样的代价把我赎回来吗？而我们呢，我们是否明白上帝他付上什么痛苦的代价，好叫我们呼叫阿爸父？上帝他用什么赎回我们？如果先知他倾家荡产赎回妻子歌篾，那么上帝也倾家荡产才赎回我们。 No less， 在末后的日子，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差遣他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上。哦，我们的上帝，他给了我们他的儿子，他给了我们他的圣灵。就这样，他还能留下什么不给我们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也感谢你没有因我们不可爱就不爱我们，反而你尽其所能塑造我们成为你可爱的。求你的圣灵总是激励我们，叫我们越加有你独一爱子的样式，就叫我们，就使我们在你眼中越加可爱，因为我们不过是可怒之子，我们没有一个人可爱，却是蒙你所爱的。求你教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知道你爱我们，这爱是白白的，没有理由的赐给我们的。但这并不表示这爱是没有代价的。先知去爱那犯奸淫的妻子，这是最不合理的爱，也是最不值得的爱。但这也却让我们一瞥你，天父，你如何爱我们？为此，我们感谢你。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借神的话，让我们用一首回应诗歌啊，来回应。